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今天又来到我们美国长篇连续剧的第三集了，真是特别特别的疲倦啊，做这些节目。先在这里预告一下，预告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这个星期五的节目啊，我只能做一集番外了。那主要就是接下来的星期四五呢，我晚上呢都比较忙，有一些事情没有办法像平常一样正常工作，非常非常抱歉。那第二呢，就是你如果不太爱听我们总在谈美国啊，谈政治啊这些事情，请放心，虽然预告了这是一个长篇连续系列，虽然美国我已经讲过我不是很喜欢谈美国的事情，但是由于现实的影响啊，对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影响，使得我又不能够不提它。但是请放心，这个世界还真不只是绕着美国转，我们自己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事情值得关心。所以接下来呢，我不可能就是不断的在谈美国谈到这一季节目结束为止，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中间呢一定会有很多大量别的话题进来，请您放心。那今天这集节目呢，我预计啊应该又是一集比较长的节目，所以呢我今天就没办法在这里回应各位朋友给我的留言了。除了这一位啊，我想放在开头先来回应一下。就上两集节目我们主要讨论到美国最近政治气候的变化，这个变化一部分就是关于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美国掀起的一股很奇怪的，有人形容是朝鲜风的一种表态效忠、拍马屁跟自我吹捧的这种形象啊，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几十年来都很少见到这种情形。第二呢，当然最重要的，我们过去两期节目谈的就是美国的世界首富啊，埃隆·马斯克，他带领的这个美国的政府效率部，我们姑且这么叫吧，因为现在我已经讲过好几次，这是个什么样的部门，在法律跟政治上的身份都还不是太确定，这也简称叫 DOGE。那么这个部门做了些什么事儿，以及他的问题，以及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部门的背景。那么同时呢，我也提到了一些稍微深一点的问题，就是关于公共管制啊，就政府作为一种机构，它是一种服务我们全部公民的。那么这种公共机构它的管理管制跟我们一般运营一间商业机构有什么根本的差异？那我们上一期节目对这一点呢做了比较简短的一个讨论啊，那希望没有把你闷着。那么结果呢，就当然我知道我们做这种节目一定会惹来很多人反感，因为我知道在国内的有相当多人，或者我们这个节目有很多听众，有一些朋友可能在国内住，有些在国外住，甚至有些就住在美国，可能已经入籍美国了。那么之前我也看到有些朋友就一直觉得川普是很好的，是能够拯救美国的等等等等，那这种声音都是很多。那听完我这两期节目肯定很不开心的，比如说这里有位朋友叫 Rocky， 你就是听不下去了，这两期全部是在表达美国新一届政府目前的荒诞。但是你有没有思考一下，你口中诸多无厘头事件是否与事实吻合，是否与事件局内人交流，这些事件背景及原因又是什么？这种节目的风格与效果，如同一个人用一整期的时间以局外人的身份及对立者的立场去嘲笑他未看清且存在偏见的事物。备注一下，我不会回复评论区任何人的评论，因为留言者大概属于饭圈化的人，这个节目的评论区也从来容不下反对意见，我只会对节目内容质量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我不会像评论区多数人那样去打造出同温层的景象，而和同温层的人群去讨论问题是没有必要的。很抱歉啊 Rocky， 过去两期节目呢让您有这种听不下去的感觉。那您说到我是不是以一个对立者的立场去谈论这些事情，然后去嘲笑那些我没有看清楚且存在偏见的事物呢？很有可能是的，因为我已经讲得很清楚，我是很不赞成美国现届新一届政府的诸多做法，尽管我能够同情的理解 他的这些做法出现的背景和原因，等一下我还会再次强调。那但是我不赞成，而不赞成的理由我已经说得很清楚。那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些是我的偏见呢？当然有可能啊，我们每一个人都难免有自己的偏见。因此，如果我有任何您觉得是偏见的地方，那还希望您有耐心的能够指出来我的偏见在哪里。那至于您说到嘲笑啊，那确实我在过去两集节目，尤其第一集节目是做了很多的嘲笑，特别是关于美国的最近出现那些我说很奇怪的新的政治气候啊。那这些嘲笑说实话啊，这个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身在美国或者在美国已经多久了，您会不会觉得美国最近的情况也比较让人感到陌生呢？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比如说在3月10号的时候，我们知道美国股市开盘之后就持续下跌，继续了上个星期的那种抛售压力啊，标普500指数下跌了2.7%，一度触及到去年9月以来最低水平，收市的时候是5614.56点。然后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是主要指数中跌幅最大的，下跌 4%，是2022年9月以来最糟糕的交易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 890.01 点，跌幅超过 2.08%、那标普500指数比2月19历史高点下跌了 8.7%。 那这都是相当严重的一个股市表现。虽然股票市场不能够准确的说明一个经济体的经济情况，但是它说明的是一个市场信心。那么普遍大家都认为最近美国政府在经济上、在贸易上、内政上一些事情已经开始影响到投资者跟商人们的信心和问题了。那么但是就在这个情况下Rocky， 我请您注意，您要是不相信我，您自己回头看白宫政府的首页，它的官方首页，就在这一天，它的首页就上次我嘲笑的每天都在宣布新胜利，这一天它的首页写的标题文字是什么呢？50天50场胜利，特朗普总统为美国人民做出贡献。然后下面的文字介绍，今天唐纳德 J 特朗普总统上任已50天，他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总统，胜利永无止境，而特朗普总统才刚刚开始。另外在昨天3月11号的时候，我看到我们这有些朋友说我不能够太白左，也要看一下福克斯电视台这些地方的新闻。我想顺便解释一下，我向来都有看福克斯电视台，尤其是当我在关心美国政治或者特别要讨论的时候，那是必须要看的。为什么呢？因为像美国的 Fox News 这样的一般被认为比较倾向保守党的新闻频道，它的重要在于呢，很多支持现届美政府的美国人的声音有可能会透过它传达，然后呢，也会有许多美国的政要啊，现在首选的被采访的新闻电子新闻媒体可能就是 Fox News， 这我当然要看。然后我就看到，就在昨天3月11号Fox News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节目主持人叫 Sean Hannity， 他有个节目呢就叫 Hannity。 然后现在的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也是川普总统的儿媳妇 Eric Trump 的太太啊，叫做 Lara Trump， 他上这个节目的时候啊，他在讨论一个问题，就说最近我们知道马斯克旗下的公司呢，在欧洲跟很多地方，它的像特斯拉销量大跌，然后它的公司的股票不断被人抛售，那么损失相当惨重。然后 Lara Trump 就很替他不值啊。然后 Lara Trump 就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呢 ，so people ought to be kissing the feet of Elon Musk and Donald Trump for being the two people to actually doing this。意思就是说，美国现在有太多问题了，那么这个问题主要指的就是开销的问题、债务的问题，我等一下还会再提到啊。然后他说呢，美国人民啊，这些人们骂川普跟马斯克的人怎么样，他说你们应该去亲吻马斯克和特朗普的脚才对。我想说啊，我作为一个局外人，我不是一个美国人啊，但是我作为一个其他国家的人，看到美国今天出现这种情况， 白宫的首页每天都在吹嘘自己的成就，几乎是脱离了美国的经济现实，然后完全不回顾不回应。然后同时呢，美国执政党的共同主席川普自己的女儿公开在电视台上说，反对他们的人应该去亲吻特朗普跟马斯克的脚的时候，我觉得我嘲笑已经在我看来算是相当客气的一种表现，而且事实上是很好笑，我必须说。那这些事情您说是这些无厘头事件是否与事实吻合呢？您问我这件问题，我想说的是，我每这两期都包括今天这集做美国相关的节目，就是因为我知道今天获得美国的政坛的准确的讯息不是太容易，因为就像您讲的，几个同温层在社交媒体上面流传的各种意见，尤其是翻译成简体中文之后，在我们中文世界里面流传各种消息，在我看来都很不靠谱，很可疑，双方或者几方面都有很强烈的偏见和扭曲，因此我全部都要尽量找到原始的出处。所有的新闻报道，一个如果有一个新闻讲了一件事情的话，那我一定要再多找另一个新闻来源去证实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孤立。当然偶尔有一些新闻因为它是做了独家的采访或者独家的报道，但是那这些做独家采访新闻跟报道的媒体就必须是相当可靠的媒体我才能够接受。我花了大量时间去查证这些事情，尽量找到全部都是原始的由头，尤其我上次引述的很多搞笑的无厘头的事情是可以找到最直接的出处，例如说一些提议修宪让特朗普能够第三次再次连任美国总统，这位参议员这位众议员他的这个提议，我是直接到了他自己的办公室的官网上找到他提出的这条法案的内容。那您如果怀疑我说的这些事情是否与事实吻合的话，那么如果您发现有任何不对的地方，请您指出来，我一定更正。那么至于我有没有和事件的局内人交流，比如说刚才我说提出的这些建议的这些美国的议员们，这些政治人物们，说实话我还真的没有跟他们交流过。我为什么没有跟他们交流过呢？不只是因为我找不到他们，而且更重要是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什么没有必要？因为我不是一个记者，假如我今天做一个记者采访，我可能需要找到他们，但是一般我们国内的人如果做国际新闻采访的时候，一般也是要采用一些可靠的新闻讯息来源，一些大型的国际公认的可靠通讯社以及可靠的主流媒体作为来源来翻译电讯。那么但是我的身份主要是做一个评论的人，而我们作为一个评论人，或者您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在讨论公共事务讨论政治事务哪怕是他国事务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去跟那些事件的局内人了解你为什么这么说，你这么说的心路历程是什么，您是不是别有一番苦衷，这不重要。因为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这些政治人物他提出一件事情本身就已经产生了公共影响。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公民，一个全球公民也好，任何一个国家人好，我们看到这些公开的事件就依据我们看到的公开的事实和言论来做讨论，我们没有必要去了解他的思路。例如假如说我今天要谈一个我们中国的一个什么新政策，在我看来有很大的问题，您觉得我是否有必要打去中南海跟局内人交流一下，您这一番想法，领导人这番想法背后是不是有别有的隐情啊？是不是我们很多不了解的事情啊？您跟我说一下，您觉得我们有必要这样子做吗？如果这是必要的话，那么请问评论还有必要吗？请问公民们仍然有需要关心和讨论政治吗？至于您说到的饭圈问题，我觉得您的思路非常好啊，就是不要让自己轻易的陷入同温层。那怎么样可以轻易不要让自己轻易陷入同温层呢？当然就不是不要理会其他同温层，而是要进入进去里面看看他们在讲什么。 我这么多年做评论，我其实一直都在试图了解不同的思路、不同的立场的人。例如说三年前俄乌战争刚爆发的时候，我就用了很多翻译的方法去看电报群里面的俄文的内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人主流传统媒体之外，大部分他们做评论做讨论都是集中在几个相当大的 Telegram 账号上面，那里面很多内容，你说从我的立场来看我会同意吗？我当然不会同意，但是我必须要去看。就比如说很多人提到的普京背后的大脑杜金啊，他的理论主张地缘政治的看法，我是很早就开始关注，大概在十几二十年前，当我还在做开卷八分钟那个读书的节目的时候，我甚至还介绍过他的著作，那时候好像没有中文版，现在有没有我都不太敢肯定啊。那最近比如说我还在读什么呢，我还在读一些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在美国支持县政府的人当中，有一批人，特别是硅谷的一些精英，受到一股思潮的影响，这个思潮叫做被人简称为 Dark Enlightenment， 黑暗启蒙或者阴暗启蒙。那么这一套主张里面有几个重要人物，有机会我们将来还会介绍啊。他们的主张我们听起来会觉得很有趣，他们是认为美国人传统上对于独裁这个词的看法太负面了，其实独裁有时候是件不错的东西，而民主制度已经完全失效了，目前或者将来更值得追求的社会跟政治的管制形式，其实是把权力交给少数精英，以高度技术化的方式，用最合理的方法、最高效的方法去管理社会，而这个社会理应回复到一种过去阶层化的社会状态。那然后这个 CEO 班的总统班，这个总统应该成为一个 CEO 班的一个他们用直接用独裁者或者是凯撒般的人物。那这些文字这些书籍说实话在理论上是漏洞百出，在历史的解释上也是具有高度的选择性，但是我还是很愿意去看。那主要就是因为它能让我了解我所不同意的另一边人的思路，那所以我也建议您也试试这么做，那我们就一起努力脱离我们原有的饭圈跟同温层。那当然我刚才提到啊，就是很多我说我看到的新闻我讲的事情，除了有原始由来的地方，比如说福克斯电视台上面对于美国当前政要的采访，或者说白宫自己的新闻网页，或者美国国会议员他们的办公室自己的官网之外，那我还引用了大量的主流传统新闻媒体的报道。说到这我也知道很多人会觉得这些媒体也都不可信，因为今天已经饭圈化了。那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但事实上我觉得很有趣，现在很多人说很多主流媒体啊都已经变白左媒体了，我很惊讶的看到有时候华尔街日报也被认为是白左媒体，或者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但这个真是好奇怪啊！作为一个曾经非常左的一个人哦，我想说我年轻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左派，我从来没有一天会想象过自己会用左来形容华尔街 Wall Street Journal， 这真是太奇怪。就今天整个左的这个范围已经扩大到一个地步，就是所有主流媒体几乎大半都是左派媒体了。那这牵涉到什么呢？牵涉到美国今天支持特朗普的选民里面有相当大部分啊是深刻的反建制派的。那这种反建制是怎么来的呢？我想说很有趣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年的一些的民意调查里面啊，就在美国当人受访者被问到你相不相信现在美国的基本制度是有效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受过大学教育跟财产比较多的人都会觉得他能够信任美国现在基本制度，但是而没有受过大学教育或者资产没有那么多的人，劳工阶级就比较不信任现在美国的基本制度了。这一点我觉得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都会觉得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或者资产不错的人，你都是继承的制度的现有制度的获益者嘛，继承得利者，那你当然信任这个制度。 而你没有在这里面获利，你当然不信任他。现在问题就在于不获利的人，不信任这种制度的人的比例在上升，而这里面呢又跟美国的党派政治的光谱转移有关啊。在1948年到2012年的时候，在美国收入最高的白人，也就占整个国家的 5% 左右的人，他们通那几十里面的投的票啊，通常是投给共和党的。而在2012年之后，美国同样是收入最高的 5% 的，请注意，而且要特别标明种族，如果是白人的话，就不会投票给共和党。换句话说，共和党今天变成了一个某种代表大多数劳工阶层的一个或者低收入阶层的政党，而民主党反而跟过去倒转过来，成为了一个建制派。那虽然现在共和党内部啊，在我看来还是相当混淆的。你比如说像马斯克或者 Peter Thiel 这样的人呢，他们基本上是唯自由意志主义者，而且都是亿万富翁。那亿万富翁跑出来反建制本身就很奇怪，但是没关系，他们跟班农，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时期的特别顾问啊，他的军师，他代表的那种 MAGA 运动的民粹民主主义呢，他们都是反建制，所以大家出于不同的理由来反建制。马斯克硅谷精英们反建制的理由可能是认为美国现在整个基本制度有问题，就像我讲的，有一些人是受到 Dark Enlightenment 这种讲法影响，认为民主这个东西根本就是有问题的，那大部分人是应该被更聪明的人统治的。那另外跟他们合作的或者跟他们合流的另一帮人呢，则是代表，反过来是代表大部分人，认为现有的体制呢对大部分人不是很有利。那这种共和党跟民主党的阶层代表立场的倒转是怎么形成的呢？那这就比较复杂了，以后有机会再讲，现在不多说。但基本可以说呢，这里面的转变的过程，其中一个关键角色就是克林顿总统时期。 Bill Clinton 在任的时候成功带领了，当时被认为是成功带领了民主党的右转，就更倾向原来共和党。比如说当时在民主党的高层的民主党领导委员会里面， Bill Clinton 成功的除掉了当时工会跟一些社会运动联盟在党内民主党内的话语权了。本来民主党呢是高度代表劳工阶层的，那在他们的党内领导层里面，这些代表就以工会的声音跟形式出现，还有一些社会运动联盟。但是在 Bill Clinton 执掌民主党时期，这些人的力量被驱逐出去了。好，那么这就完成一个阶级倒转。然后在过去十几二十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有越来越多人不相信传统体制。那么这个以2020年那次美国总统大选就是一个标志。当年美国很多川普的选民跟支持者深信一个讲法，就是认为整个选举是一场欺诈，整个选举充满了不公正的地方，有很多人动手脚让拜登来上台，所以那次大选叫做被偷走的大选。直到2023年的时候，还皮尤美国权威的民调机构皮尤研究所的调查都发现，还有 63% 的人相信当年那场选举是被窃的选举。如果你这么相信的话，那就说明你认为美国已经到了一个连根本的选举制度都出问题，腐败到这个程度，腐坏到这个程度的一个地步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像我们很多年前就讲过，那美国还算是灯塔吗？就如果你连选举都不靠谱的话，那就变得已经有点像俄罗斯或者像朝鲜或者像伊朗这种选举都是选，但我们都知道其实不用选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已经差不多到这个地步了。那么当然啊，当时已经有很多学术机构跟媒体机传统媒体指出这样的讲法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就连传统的学术机构跟媒体机构也都被认为不可信，因为你们都不相信，这其中的理由就是你们都不相信当年那场大选是被偷走的。那所以这里头出现一个信任危机啊，这种信任危机是非常非常深刻的。我在十几二十年前写的文章也收进我一本小说里面，提到信任是什么。信任，比如说我当年我记得我举的例子，当年季羡林先生去世，我就说到好多人都说季羡林先生是很伟大的大师，大家都这么讲。 但是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凭什么判断季羡林是个大师呢？比如说季羡林先生最擅长的东方学问题，他做的吐火罗文的解读等等，那这些学问我们都懂吗？我们内行吗？我们知道他的行情吗？我们如果不知道，我们凭什么说我们能够讲季羡林先生在这些领域里面是个大师呢？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信的其实是可靠的媒体。而媒体为什么可信呢？那是因为媒体采用的是学术界的普遍意见，所以我们要往前追溯，要信任，间接的信任学术界的普遍意见。但假如我既不信任这些媒体，也不信任那个学术界的普遍意见的话，那我们就不可能相信季羡林先生是位大师。那所以我想说，这个信任是一环套一环的，只要有一环出了问题，我们就会觉得全部都有问题了。那现在美国研究机构对于学术机构对于传统媒体的很多的不信任，或者政治制度经济就根本不信任，就差不多已经到达这样的一个深度。那到达这样的深度之后，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来自于很多传统上我们说叫科学阴谋论或反科学的主张就会更加得到认同。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您最近有没有注意到啊，美国已经有十年没有人死于麻疹了，但是最近出现了至少两宗死于麻疹的案件。我们先说麻疹是什么？麻疹肆虐人类几百年的一种强大的传染病，甚至几千年了，这很早就有。那在过去几百年里面呢，其实全球在几十年前之前，麻疹疫苗出现之前，我们人类人口啊 ,99% 的人都曾经被麻疹感染。那么最严重的时候啊，在没疫苗出现之前，每年大概20世纪中期以前，每年全球有200万人是死亡于麻疹的。那但是为什么后来麻疹好像给人感觉被控制了，至少在先进一点的地区，国家能力强点的地区，我们觉得不是个问题呢？那是因为我们都在注射麻疹疫苗。那为什么美国最近十年发现麻疹好像卷土重来，甚至出现了十年来的首例死于麻疹的事件呢？那是因为美国自从9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一种主张，就是要说到好像是98年吧，当年呢有一位医生在权威的科学医学杂志刺针上面发表一篇研究，就是说他发现了综合了麻疹等几种疫苗的这个三合一综合疫苗 MMR 跟日渐增多的自闭症案例相关。所以越来越多人相信，我们现代人之所以发现患得自闭症的人多了，是跟我们注射麻疹相关的疫苗是有联系的。但是后来刺针期刊又撤回了这篇论文，主要是找有更多人提出了完全不同意的见解，而且在科学上指出这种讲法的问题在哪。比如说我们之所以发现患得自闭症的人多了，那是因为我们整个社会对自闭症的认知可能本身就变了。几十年前，比如说几百年前，可能大家不会觉得什么东西叫自闭症啊，没有这种，就觉得这是一种性格问题、人格问题，并没有把它当成是一种症状。但在过去几十年来，自闭症逐步的被区别出来，鉴别为一种病症。对于它的检测，随着医疗的进步，发达地区的生活水平提高，我们对于它的检测鉴定也就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先进。因此我们会看到，不是说现在的人比以前更容易自闭症，而是我们现在比以前更容易辨别跟认知到自闭症了，而跟麻疹疫苗注射其实没有稳固的关系啊。那么但是问题是，无论如何，反对疫苗、怀疑疫苗的人呢，在美国已经相当多了，包括在我们中国，当然大家可能出于不同的理由。那么我这里也不要去讨论这个新冠时期的全球的这种关于疫苗的争论啊，我不在这里讨论。但我想说呢，在美国至少对于麻疹疫苗造成的深刻怀疑已经形成了。那么当然这也跟后来我们提到的新冠疫苗的怀疑也都进一步巩固。那么现在美国做卫生部长的新任卫生部长小罗伯甘乃迪就是一个著名的反疫苗论者。那么这时候我们就看到美国容易出现的问题会是什么。那事实上我想说呢，很多时候我没有办法，就我的，我就说我看媒体为什么必须要看传统媒体， 为什么如果我只看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的社交媒体，甚至他们公开发言，你都要再三考察呢？那是因为很多时候他们讲话都不是太靠谱。例如说，川普本人在他的那一次的国会演讲当中呢，他提到一个东西，动得满的，他的支持满堂大笑。他就说到，美国甚至联邦政府出钱资助 transgender mice， 就是转性别老鼠的研究，花了$800万。那大家说这个是白左的，太荒谬了，什么都要夸性别，连老鼠都搞夸性别研究，其实那是错的，他看错字了，那个不是 transgender， 那是 transgenic， transgenic mice 是转基因老鼠。我们做基因研究、基因治疗，会有时候常常会用的老鼠来做转基因研究跟实验，那不是转性别，那是转基因，但他说错了。但是后来我就看到很多他的支持者就在传，美国白左已经控制政府，离谱到什么地步呢？就竟然用联邦预算去支持让老鼠都要转性别，都要搞混性别。那所以这就为什么我觉得这些讲法都不是很靠谱、很可信的理由。那沿着川普说的这些话呢，我想回到一个跟今天要讲的主题的背景相关的事情，就是关于美国的物价的讨论。我们知道在去年美国总统竞选大选期间呢，一直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就是美国的通货膨胀问题。美国的通胀问题跟美国的物价问题对很多美国国民带来非常严重的困扰，那这是我们都能够理解得到并且能够同情感受得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川普会成功上台的一个大背景。那当时呢，川普好几次在选举里面就用鸡蛋的价格当例子，因为鸡蛋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啊，那么在美国的价格在去年的时候是达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升幅。那鸡蛋比较特别啊，鸡蛋其实上价格上升那么快，跟美国去年爆发的大规模的禽流感有关。那由于禽流感的缘故，我记得去年美国至少是把很多的孵鸡蛋的鸡宰杀了40%左右，导致美国的鸡蛋价格上升。但无论如何，鸡蛋成为一个这种物价话题的一个象征跟标志是无可否认的。然后到了比如说举个例子，2024年的8月15号的时候，川普在竞选集会，在一场竞选集会是在新泽西州的 Bedminster 里面，他跟记者说他保证他上任的第一天鸡蛋的价格就会开始下降。然后到了这个月的3月5号，在我刚才提到的那一场国会演讲里面，他又说拜登在问瑞的时候使得鸡蛋价格失控，我们现在在努力让它下降。但是美国的鸡蛋价格直到现在都还是有增无减。那到了2025年3月8号，也就是那场国会演讲的3天之后啊，特朗普就在一个很重要的在一个社交媒体，我们知道现在社交媒体除了我常引用的 X 就是以前 Twitter 之外，美国的政坛人物尤其是特朗普本人、川普本人和他的支持者更常用的是叫 Truth Social，这是一个他们当时因为川普曾经短暂的被这个 Twitter 删除掉他的官方账号，他愤而自己在开了一个新，他的支持给他开了一个新的社交媒体。他在他的社交媒体 Truth 社交媒体上面的账号分享了一个著名的保守派活动家的文章，这个活动家叫做 Charlie Kirk。 那这个文章里面提到一句话，他说 Shut up about egg price,Trump is saving consumers millions. 意思是什么呢？不要再谈鸡蛋价格了，闭嘴。川普正在努力的整为我们纳税人省去几百万的价格。然后川普就分享了这段文章，意思呢就被大家认为是不是也叫大家不要再拿鸡蛋价格说事儿了。那有趣的是，其实在这之前3月2号，美国现任也就川普任命的这个农业部长啊 Brooking Rollins, 他就在福克斯电视台上面一个节目叫做 Foss and Friends Weekend 上面就提到这个鸡蛋价格问题。他建议什么呢？他说这个大家与其抱怨鸡蛋价格还在上涨，不如我们自己养鸡吧。他说我认为这件事情好的地方，美好的 I think the silver lining for all this 就整件事情最美好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后院解决问题，我们后院也养鸡，人们开始四处看看思考，哇，也许我也可以在后院养一只鸡，这真的很棒。意思就是说呢，虽然川普之前一直说他上台第一天就会让鸡蛋价下降，但由于鸡蛋价格持续上升，现在升到一个地步，他的农业部长跑出来说，叫大家其实可以往好的方向看，我们可以自己养鸡来孵鸡蛋。那为什么现在美国的鸡蛋价格还会上涨呢？那除了是跟这个去年禽流感的影响了这个母鸡的这个存活量之外，那么当然现在美国还最近其实还有禽流感肆虐，就我上次节目也提到了，就是监测禽流感、监控禽流感的美国相关联邦政府的相关的人员已经被 DOGE 政府效率部炒掉了，那最近好像要再努力的把他们聘用回来啊，就有这个问题之外，那另外一个就是美国整体物价跟通膨的数字还在往上升，在过去一个多月里面，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对贸易战的预期。那我们知道最近川普一直承诺的这个关税战已经正式展开了，分别针对的就是我们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三个国家，恰好也是美国头三大贸易伙伴。这头三大贸易伙伴，你加征向他们加征关税，我想我不需要再在这里去普及经济学常识。关税加了关税，为什么会让自己国家的消费者承担更多？这点就不需要再谈了。那结果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之前提到过的美国的各种的这个关于经济情况的影响啊，你比如说股市的下跌啊。然后现在还有制造业的冷却啊，主要就是因为做企业的人很害怕这个不稳定的情况。那我们知道关于这场关税战争啊，就美国变卦了好几次，一时说要实施，一时又说暂缓，一时又传出消息说可能还会再延后，但是后来突然又宣布要做，做了之后呢，可能一天之内又有变故。那这种情况使得你作为一个企业经营者或者一个制造业者，你都会觉得非常的不稳定，那这时候自然也会带来大家的信心危机。那另外呢，还有个国际经济研究所叫做 Peterson 国际经济研究所最近估计，如果按照现在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这个关税战真的这么打起来的话，每一个美国家庭一年的开销将会多出$1,200。而且我们知道啊，关税战按照经济学原理跟现在模型估算是这样的，越是基层百姓，你越受关税战的影响，你的影响越大，因为你的生活开支里面有相当一部分用在满足日常生活的消费，而这些你需要消费的东西恰好就会受到关税影响。反而如果你身家不错的话，你受关税战的影响的机会或者程度会比较低的。那么由于最近这一个多礼拜大家看到已经越来越多人担心美国会不会出现经济衰退的问题啊，甚至出现了一个新的新闻名词叫 Trumpception， 就是川普衰退，那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全美国的热话啊。那么当然比鸡蛋的价格还要重要，所以3月9号的时候，川普总统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的采访的时候，主持人当面明确问他，我们现在会不会面对经济的衰退，他的答案是我们会有一个转型期，会有点时间，只是一点时间，我们正在做大事。然后他后来又在另一个场合，在非空军一号上面接受记者采访说，我们将来大家放心，工作会回来，我们会有赚不完的钱。意思就是说他现在不会正式回答我们短期有没有衰退，将来呢有可能我们会更好的，大家放心，要有点耐心。事实上我们必须公正的说，川普在去年的时候就曾经提过短期内可能会出现物价上涨的问题，根据他的政策走向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经济上的不容易的情况，但是长期而言他认为他的做法是能够有利于美国经济的。但是这番话，这个3月9号的访问一出来，就直接造成3月10号的华尔街的股市插水。为什么？因为大家就发现川普等于没有否认经济会衰退这个现象。光这么讲不太有用啊，我们还要讲到底美国会不会真的衰退呢？在美国以 预测 GDP 走向文明的其中一个很权威的机构是亚特兰大的联准银行啊。它有个预测模型，那最近公布就是美国的 Q1 也就是第一季度的 GDP 的萎缩将会达到 2%。 这一切现象又让大家回来问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难道川普不知道现在这些做法会导致经济的信心出现问题，导致股市下降，导致物价会继续上升，然后甚至带来滞胀的危机，再来经济的萎缩吗？那么于是有些人就要猜这背后是否也有一盘大棋啊？那就是他是不是故意的让经济减速，好让联邦储备局呢降息。那这种猜测就跟美国当前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相关的，就是美国的债务问题。美国国债问题啊，从来都是一个很棘手的一个话题。自从建国以来啊，美国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背着国债，没有还清过，除了一个例外，那就恰恰就是我上集节目提到，川普特别敬仰跟 MAGA 运动里面特别推崇的一任美国总统，那就是第七任美国总统 Andrew Jackson。Andrew Jackson 是至今为止安德鲁杰克逊至今为止唯一一个在其任内还清美国国债的总统，而安德鲁杰克逊恰好又是一个出了名认为关税很管用，很喜欢用关税作为经济工具跟经济武器的一位总统啊。但我们不要说美国的川普的支持者跟他本人对债务问题有个 obsession 有个执着，不是的，是真实的，这个危机是真实的。目前美国整个国家负债，国债上面已经负债超过36兆美金。如果现在不做任何改变，如果川普在任内什么都不动，延续以往的政策，四年之后估计就会达到44兆美金。然后我们还要加上利息累积的这个复利效应，到时候四年之后加上利息，美国的负债将会达到50兆美金啊。50兆美金，您能够想象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吗？然后每年的利息支出啊，到了2028年就已经是2兆美金了。那如果达到这个情况的话，那很有可能美元将会大幅贬值，并且再带来是债务型的通胀。那么关于这一点啊，那么最近国内很多人也注意到，在国内特别人关注的一个美国的一个投资人，那就是美国避险基金桥水联合公司的创办人达里欧啊 ，Ray Dalio。那么他最近在推广他的一本新书啊，叫《How Countries Go Broke》，就各国国家这些国家们是如何破产的。那么里面呢就指出美国现在面对非常严峻的债务状况。他说到，他在最近在很多采访不一个多月来不断在讲，我无法确切预测他什么时候会到来，这就像心脏病发作一样。我猜测他的到来是3年加减一年，然后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他认为美国政府必须立即承诺将美国的赤字控制到 GDP 的 3%。 那么然后他认为这样的美国的财政赤字已经是经济血管系统中积聚的斑块了。那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包括川普自己都认为，他在这一任总统任期内最大的课题之一就是化债，怎么样解决这个债务危机，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我觉得美国现在政府要正视这个问题是很正确的，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就因此我们大概能够解释啊，他为什么要提出削减联邦的支出，联邦政府的支出，要有 DOGE 这个政府效率部去裁减美国联邦政府的支出和人手是有道理的。但是问题在于另一方面他又减去了一些富人的赋税，那这一点就被很多人包括 Ray Dalio 都觉得是有问题的，你不能同时又在减税，那减税当然会减少了联邦政府的收入嘛，对不对？那这也是一个问题啊，那这是怎么回事呢？但是这个我们今天就不讨论了，因为这牵涉到这个贫富，美国的贫富差距问题，现在这个政府到底是帮一般老百姓还是帮一些富有的精英等等，这是一个很大的争论，我们今天不谈。我们总算现在才要进入我们今天真正的主题，就加拿大问题。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关税战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关税 特朗普跟他支持者认为能够为美国增加他们的收入，带来他们收入，因为你加税就加到联邦政府这里，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能够增加政府收入，因为现在要做就要减掉政府的负债，减掉政府的开支，同时要增加收入嘛。那他如果不加富有的美国人的税的话，那就透过关税来增加收入，这会不会是原因之一呢？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原因，我现在就逐一来讲。那我今天为什么要重点谈加拿大？我知道很多朋友会说，在中文媒体里面，我们现在大部分都在关心的是乌克兰问题，美国跟乌克兰问题。那么觉得很多人就说，美国到底是不是背弃了他原有的国际秩序承担者的地位？他是不是背弃了他的盟友，抛弃了欧盟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友们？那么要抛弃掉乌克兰呢？那么转而跟普京来合作呢？等等等等，很多这个想法。但是在我看来，常常被我们忽略，而且更具有代表性的，其实是加拿大问题。因为川普上台以来，已经公开好几次讲过对加拿大非常不利的讲法，其中最严重的就是要吞并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州。那吞并领土这一点，他还同时提出了要吞并格陵兰。那么这些问题在我看来是更大的一个美国根本立场的转变，其实是，就如果我们要谈美国抛弃乌克兰，你还可以说乌克兰本来跟美国的关系就相对间接，但加拿大举世公认，包括美加两国人民都公认，他们是世界上最稳定的伙伴关系，也是最亲密的邻居，最亲密的盟友。两国的关系在文化、社会、生活、经济上已经达到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地步。那为什么今天川普忽然之间会对加拿大显现出这么强的敌意呢？那第二个我想谈加拿大的理由呢，是什么呢？就是我想很多川普的支持者，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些听众朋友觉得川普的做法其实是可以同情的，在国内上比如说像 Doge 这个政府效率部，这些做法都是对的。但是我想即便是像有抱持这种想法的朋友啊，您如果在大选之前，您大概也不会预测到川普打算对加拿大做这些事吧。如果当时您知道，您会赞成吗？或者现在回看，您会觉得加拿大是美国今天面对的很重要的问题，必须要处理它、打压它，甚至吞并它吗？甚至在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川普都没有，或者 MAGA 阵营也好，共和党也好，也都没有把加拿大问题当成是一个大选的主要话题。那为什么现在在川普这里，加拿大成了一个这么重要的事情呢？我们来处理一下最近跟加拿大关税战的一些基本的时间线。首先是在今年的1月20号啊，川普提出美国优先政策，一上台就要求他的部门研究并且建议在4月1号开始对加拿大开征关税。那到2月1号的时候，他们就宣布，美国政府宣布对加拿大的能源产品加征10%的关税，其他能源产品之外的所有商品增加25%的关税，并且在2月4号就要生效。然后这个也不只是针对加拿大，也同时针对墨西哥，但墨西哥是另有问题啊，我们今天就暂且不谈，先谈加拿大。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墨西哥总统跟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都紧急的跟美国政府跟特朗普联系，然后呢，所以到了2月3号两天之后，美国跟加拿大、跟美国和墨西哥又分别达成协议，把这个原来2月4号就要生效的关税政策延迟1个月实施，也就是3月4号。然后在3月4号之前呢，美国的许多政府官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暗示，这个关税可能会再延迟，可能会再延迟啊。但是到了3月4号，并没有延迟，而是如期宣布正式开始实施。那特别是针对加拿大进口美国的能源产品增加了10%的关税。然后到了3月6号的时候呢，又有一些修订了。这个修订是什么呢？就宣布豁免 USMCA， 就是美墨加三国协定内的产品的关税。这些产品占了加拿大出口美国产品的38%，那剩下的那些部分呢，那就都要加上这个25%的关税，能源则是加10%的关税。 说到这里，必须稍微补充一下，什么叫做 USMCA， 这叫美墨加协定。美墨加协定是什么呢？是这样的，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1992年的时候就成立了一个协议，叫做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就是当时是打算把北美洲啊形成一个自由贸易区，在里面减低关税壁垒，让三个国家的经济能够更加相互融合。那么而2018年的美墨加协定呢，则是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升级版，一个 2.0 版本。由于92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叫做 NAFTA， 那所以18年的这个新版本的协议又可以叫做 NAFTA 2.0。 值得注意的是啊，2018年是什么时候？是川普在任他第一任总统任期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自由贸易协定，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基本假设就是三个国家经济进一步整合，能够更有利于大家。那么我们过去，我这个我也不再讲经济学常识，我们都知道国际贸易对经济的影响，那过去我们主流都认为这绝对是有好处的，能够增加经济生产和分配的效率，那对大家都是双赢的，那么大家一直都这么认为。而川普当年就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签订了这个协议，然后当时川普还说，以他的风格标志性的川普问说，对记者们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协定。但说实话，这个协定的效果好像有点不如预期啊。我看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年之后，2019年之后啊，就做过一个评估，就拿一个东西当例子啊。就原来当年签这个协议是打算让美国更多的奶制品，也就牛奶制品能够进入加拿大，鼓励更多美国的牛奶生产。但是签了这个协定之后，发现美国牛奶生产进口加拿大情况没有得到显著的提升，加拿大人好像还是市场更偏好加拿大本土的产品。好，但是让我们结束这段小插曲，回到这个关税战的时间线。到了3月7号呢，那么我刚才讲到奶制品，对不对？所以果然川普又在这一天宣布，对于加拿大的牛奶制品，进口美国的牛奶制品，还有加拿大进口美国的木材啊，增加一口气增加，你要注意这个数字，是 250% 的关税。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因为加拿大本来就对美国牛奶制品进口加拿大的时候会加上 250% 的关税。那么也就是说，我刚才不是说吗，2018年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啊，原来是希望让美国出口更多牛奶跟牛奶产品，比如说黄油啊这些到加拿大，但是情况表现不好。为什么呢？川普就认为这是因为加拿大也一直对美国的牛奶加上 250% 的关税，这是违反协定，这是不对的。那么所以3月7号他又做了这么一件事。那么到此为止啊，如果就是这样的话，那美国现在加上对墨西哥、对我们中国的关税、加拿大关税，它的整体的关税水平将会是美国1940年代以来最高的。那这些美国实施的关税措施必然也引来了加拿大的反击跟反制。那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加拿大的其中一个加拿大联邦其中一个省啊，安大略省的省长啊 道格福特，他就非常强硬的宣布啊，因为我们知道道格福特他们统治的这个安大略省，出口电力到北美美国的有三个主要的州份，他说要对这三个州份增加25%的费用。就我卖给你的价格还要在网上调25%来报复。所以呢，就在3月11号当天上午10点的时候， Donald Trump 就在他的这个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面呢，账号呢就发布了一篇文字，这个简短文是这样，我必须整段把它翻译出来念出来啊，因为这段文字我觉得有很多可堪解读的地方，我们后面还会提到。他说，基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对进入美国的电力征收 25% 的关税，我已指示我的商务部长对所有从加拿大进口的钢铁和铝材增加额外的 25% 关税，总关税达到 50%， 这将于明天早上，也就3月12号，也就今天啊，生效。 加拿大必须立即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尤其是乳制品征收的250%到390%的反美关税。这种关税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非常离谱的。我将很快宣布针对电力威胁区的国家紧急状态，这将使美国人迅速采取必要措施，以缓解来自加拿大的这种滥用威胁。如果加拿大不取消其他同样令人发指且长期存在的关税，我会在4月2号大幅提高对从加拿大进口汽车的关税，这将基本上永久地关闭了加拿大的汽车制造业，这些汽车完全可以在美国制造。此外，加拿大在国防安全上支出非常少，依赖美国提供军事保护。我们每年为加拿大补贴超过2000亿美元，为什么呢？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唯一合理的解决方案是让加拿大成为我们真爱的第51个州，这将使得所有关税以及其他问题完全消失。加拿大的税收将大幅降低，他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安全，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其他方面。北部边界的问题也将不复存在，世界上最伟大最强大的国家将变得更大更好更强，而加拿大将成为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多年以前画下的那条人为分界线最终将消失，我们将拥有世界上最安全最美丽的国家，而你们出色的国歌 O 加拿大，也就 O Canada 将继续奏响，但它现在将代表世界上最伟大国家的一个伟大而强大的州。这还没完啊！就在同一天的下午，加拿大的安大略省长跟加拿大现任的商务部长谈过之后啊，就决定就变卦了，加拿大主动退却。就是说我原来说啊，出我家安大略省出口你美国3个州的那些电力，我加25%的费用，我现在停止了，退回来。然后到了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中国时间北京时间上午的时候，川普又出来就说，那既然这个加拿大这么做了，那么美国也终止掉了加拿大进口的铝啊钢啊这些产品的50%的这个征税。双方都开始各让一步了，后面还会有什么变化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关税战几乎是天天有变化。这就刚才说为什么市场动荡，因为这你要是你说了就做了，就很准确，就这么执行下去，我们做投资的人做什么做生意的都还能够有个准确的预估，知道该怎么办。但现在这个情况非常非常的不稳定。那么然后我们回看刚才 Trump 的那番话啊，针对加拿大这番话，你从加拿大的角度来讲简直就是充满了敌意啊，特别是他屡次强调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这一点。那我们过去很多人都说这都是开玩笑的，特朗普就像是胡说而已。但是我前一集节目已经讲过，我历年来我看川普的言论我是认真的，他有时候的确会胡说，会说错话。你比如说把这个转基因老鼠说成了是转性别老鼠，那么说什么上任第一天就会让鸡蛋价格下降等等，这些就是真的是可能是随口就来。但是有些话他如果反复提再三提，那就表明他是打算要付诸实践的，就包括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他上任这1个多月2个月不到的时间内啊，对加拿大提出了多番的打压啊。那么比如说要打这个关税战，其实就有好几个理由，他提出了好几个理由为什么要对加拿大增加这么大的关税。那其中有什么理由呢？首先一个理由就是说他认为美国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边境都不够好。我们知道在特朗普这次能够上台，川普能够上台一个理由就是边境问题，边境里面有大量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这构成了美国很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那这一点呢，就我们今天也不谈了，因为我以前也在这收到过一些朋友留言说，觉得这个问题是使得很多在美国的中华人也虽然身为移民也都要投票支持川普，就是因为你觉得你身为一个合法移民，但是现在来了一些非法移民，怎么他们就可以这么来了，这是不对的，有问题的。第二就是打击芬太尼的走私啊，芬太尼的问题呢，我想过去几年我们中国人也都很熟悉了，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常常在讲芬太尼，芬太尼，因为美国常跟我们讲，芬太尼其实是什么呢？芬太尼我们晓得其实是一种止痛药， 这种强力的镇痛药。那么这种强力的镇痛药呢，如果你滥用的话，其实是可以当成一种毒品来使用，正如过去的像鸦片，其实也是止痛用的，然后我们滥用它就变成一种毒品。那么这种芬太尼在美国造成的问题有多严重呢？其实事实上是很严重的。那过去美国一直指控它国内的这些大量的流传的民间街头流传的这种芬太尼造成或者芬太尼合成的毒品，它的原料都是来自我们中国，而我们中国的芬太尼是怎么进去的呢？则是透过美国接壤墨西哥和加拿大边境走私进去的，他一直这么指控。好，然后在他就职的当天1月20号，他说了一段话，他说这些外来的毒品像芬太尼杀害了1年25万到30万的美国人。1月31号，现任白宫新闻发言人 Caroline Leavitt 就说更夸张，他说为什么要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关税呢？他说因为芬太尼杀了几百万美国人啊。就川普在1月20号就职是说每年有那个数字，是每年死于芬太尼滥用的美国人是25万到30万，到了 Karen Levy 这里是 millions， 变成了几百万人了。但是我回头查过，美国的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啊，也就是 CDC， 在今年的1月份才提出报告，如果除了芬太尼之外，还要加上海洛因、可卡因等各种致命致瘾的毒品的话，每年死于这些毒品的滥用情况的美国人是114000人。而这个数字其实已经开始下降了，为什么呢？因为最高峰的时候啊，那就是2022年到2023年，而现在滥用毒品的情况其实已经开始下降。 OK， 你看到没有，美国联邦政府自己专门管这件事情做这方面统计的疾病控制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他是说美国死于滥用药物的人是114000人，但是总统却说是25万到30万，而 Karen Leafy 白宫发言人说是几百万，这三个数字谁是对的呢？就回到信任问题，非常信任川普的人会认为川普跟白宫新闻发言人说的那个数字会更准确，而 CDC 作为一个腐败了的一个白左控制联邦机构，要淡化这个毒品的危机，所以他们的数字是不可靠的。那可能你会这么想，那就我就没办法了。好，那么我们再看另一个美国联邦政府的机构啊，叫做 NIDA， 就是国家反滥用药物研究所，它有份报告指出啊，去年美国死于滥用药物的美国人的人数已经下降了21%了，也就是说包括芬太尼在内的美国毒品致命的问题其实已经开始下降了。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那到底加拿大是不是真的有人利用这个边境偷运走私芬太尼到美国去呢？因为美国在过去几年一直有这种讲法，尤其特朗普跟他的支持者，那他们主要是说这是因为墨西哥有些毒贩是在加拿大生产和走私芬太尼进入美国边境，那个美加边境比美墨边境是要宽松的。但是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加拿大其实早在去年啊，早就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措施来避免这样的情况。在去年的时候，多花了13亿加元来做边境的管制，跟设立了一个职位叫芬太尼总管，专门管这个问题。那结果是什么呢？加拿大前首相特鲁多在2月2号的时候说，加国进入美国的芬太尼其实少于美国街头总量的1%，也就是说你美国街头偷偷卖的那些芬太尼毒品啊，或者芬太尼相关的毒品，我们加拿大这里去的只占了你总街头卖的总量的1%，就微不足道。到底特鲁多前总理说的这番话靠不靠谱呢？我查过，美国海关网页是有报告能够支持的，美国自己的海关的网页的报告是2024年由加拿大边境偷运进美国的芬太尼他们估计是43磅，相比之下从墨西哥的南部进入美国的芬太尼则是21000磅。 请问你有必要为了这43磅的芬太尼从加拿大那边进入到美国街头，对加拿大施以这么严重的关税战和各方面的打压吗？好像这个理由不是太充分了，对不对？那么而且我们要知道，你如果再要求加拿大还要进一步控制，最好一磅都没有的话，其实说实话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就举个简单例子，美国自己的监狱，你知道美国就连监狱里面都会有大量的毒品流进监狱吗？那是监狱，监狱里面的囚犯都能吸毒，为什么？因为有毒品走私进入监狱，美国的监狱当中。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美国有一家大学叫美国军事大学 AMU， 它有一个报告叫做为什么那么难以控制流入监狱、走私进监狱的毒品呢？这是2022年发布的报告，就很详尽的指出了美国的监狱体制的问题。就你美国连自己监狱，你的监狱都有毒品能够渗透进去，你想想看，加拿大还要做什么来制止这个毒品经过加拿大边境流入美国呢？好，再来我们说到一个贸易平衡的问题啊。那打这种关税战，其中的理由就是你觉得贸易失衡。有没有贸易失衡的情况呢？的确是有的。首先我们要知道，美国和加拿大是全球相互两国之间最构成了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加拿大是美国的最大产品出口市场，美国最产品出口最多的地方就是去加拿大，美国 17% 的商品出口是去加拿大的。但是反过来啊，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则占了加拿大出口总额的 75%。 换句话说，加拿大的商品出口是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那所以如果打起贸易战来的话呢，加拿大其实是相当不利的。比如说加拿大萨克奇万省是靠矿产，它的矿产是出口美国为主的。那还有阿尔伯塔省呢，是依赖原油出口美国，所以如果要打贸易战的话，对阿尔伯塔省也会非常不利。从美国这方面看，美国有30个州是要输入加拿大的电力，美国市场上的60%的原油进口是来自加拿大。但是你要注意啊，这样的一个贸易上的一个逆差，对加拿大的逆差，我们要了解所谓贸易逆差，通常我们都觉得很坏很有问题啊。但你要了解这里面其实是包含复杂的进出口。比如说阿尔伯塔省对美国的这个原油出口，其实加拿大自己是没有足够的炼油设施的，加拿大有很大的问题，它甚至东西岸之间都没有直接的输油管，所以加拿大对美国出口原油，加拿大自己产油，但是加拿大汽车加油站里面实际用的那个油却要从美国入口回来，这是为什么？因为加拿大自己没有充分的炼油设备，所以加拿大是出口原油到美国，在美国炼制之后再回到加拿大市场的，他们的关系是这样。而所谓的贸易逆差，我们常讲贸易逆差，贸易逆差，比如像我们中国对世界上很多国家形成了贸易逆差，大家都在骂有问题等等。但这个我想请你注意一下，你回想一下，你就想有好比说你在拼多多买东西，你觉得你是跟拼多多、美团、淘宝买东西比较多，还是他们跟你买东西比较多呢？你如果总是跟他们买东西，而他们没向你买东西，那你就对他们形成了我们可以说叫贸易逆差了。你会觉得这是个问题吗？你懂我意思吧？这不叫个问题，因为你要看到的是你在这个贸易逆差中你得到的，你好像花钱给了，哇，这个太离谱了，拼多多赚我这么多钱太过分了。但你要想看你得到的是什么呢？但请注意，我刚才讲的是商品贸易啊，就加拿大的商品出口是高度依赖美国市场，而美国出口的商品之中呢是 17% 进入加拿大。但是如果我们把服务业加上去，那就不一样了。你比如说像你算上 Google， 你算上 Apple， 算上服务业的话，还有金融服务业的话，美国的服务业在对加贸易之中则是反过来是有盈余的，是形成贸易顺差的。好，那么这里面还牵涉到别的问题啊。刚刚讲到服务业，这个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啊，对，还有牛奶贸易啊。刚才我们说到在几次谈话之中，包括3月11号的最新的社交媒体的文章发表， 都很针对，说加拿大对美国的奶制品增加了250%甚至以上的关税。这是真的吗？是这样的，加拿大向美国的乳制品啊，的确会收取超过200%的关税。例如说，如果你是黄油，牛奶做成的黄油，加拿大会向美国生产的黄油增加298.5%的关税。如果你是 cheese， 像我们的芝士啊，奶酪 cheddar cheese， 它会加245.5%的关税。但是请注意啊，请注意，这些关税不是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什么时候用呢？那是在你的进口的份额这个数量超出了刚才我说的美墨加经济贸易协定，超过这个 USMCA 设定的额度的时候才使用的。就这个，他们当时2018年川普签的这个协议有一个定一个额度，就如果你美国卖到加拿大的牛奶，卖到加拿大的黄油，卖到加拿大的奶酪，超过了一个额度之后，加拿大就可以对你加这些关税了。但是自从这个贸易协定签订以来，美国对加拿大这三样产品的出口从来没有到过这个额度。也就是说，加拿大在过去7年来其实都没有向美国进口加拿大的任何乳制产品加过关税，用过关税。为什么？因为你根本卖不了这么多给我。你为什么卖不了这么多给我？是因为美国的奶制品在加拿大没有竞争力，就这么简单。你竞争不过我本地的商品，然后所以我连关税就不用加了，我不用向你加关税，因为你的数量不够多，是这个情况。但是现在川普不断在指控加拿大向美国的奶制品加关税，使得美国的奶制品在加拿大不好卖，这是一个，我不愿意说是说谎啊，因为说谎牵涉到对动机的判断，我只能说这事实是错误的。另一个事实错误，这是银行3月4号啊，川普讲过好几次。另一个例子，其中一个例子3月4号，他在自己的 Truth Social 的账号上面说，加拿大不准美国银行在加拿大做生意，他们的银行却涌向和淹没了美国市场。这是真的吗？这么严重？原来加拿大不准美国的银行在加拿大开办业务吗？当然不是啊。举个简单的例子，像 Wells Fargo 跟 Citibank 这两家美国银行业的巨头在加拿大的营业都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了，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了。就目前在加拿大开办业务的美国银行总共有16家，那么反过来，加拿大的银行是不是把美国的市场淹没了呢？当然也不是。美国今年前去年2024年排行前10大，论资产来讲，前10大的银行第10位才轮到加拿大一家银行叫 TD Bank， 只排到了美国前10大银行的第10位而已，而且它所占的份额是前10大里面的3%。也就是说，加拿大在美国运营的最好的银行在美国也只能够排到前10，而且这前10它还只占的份额是3%而已。所以你怎么能够说是加拿大银行淹没了美国的市场，而美国的银行不准在加拿大办呢？我们同情的理解，好吧，我没有办法访问到川普，我同情理解为什么川普会这么讲。我可以这么说，那是因为美国可能有些银行业者或者金融业者觉得加拿大对美国不公平，就加拿大的金融机构的监管比美国要严格的非常多，使得美国很多银行在加拿大就宁愿开设分行，这个业务比较有限的分行，而不是那种附属银行。附属银行的话，你要完全符合加拿大本地银行的高监管标准。比如说加拿大有些银行业务是要求你银行贷款出去1块钱，你自己要储备1块钱，1对1的这种储备。那这种做法啊，使得加拿大长期以来啊，就可能短期内不像美国的银行牟利那么多。但是加拿大银行我们知道一直以来都以非它的金融业以稳健著称，无论是90年代的房地产滑坡，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每一次加拿大银行都奇迹一般的挺过来，在全球都几乎是个奇迹，没有一家银行倒闭，从来没有出现过政府要向银行注资的情况，它的债务和赤字率是8国集团里面，现在要7国集团里面最低的， 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因为加拿大的金融监管非常严格，跟美国很不一样，所以可能美国人会觉得这对美国就不公平了。但是这个能叫公平不公平吗？因为这是加拿大本地银行也要遵守这样的规定，你如果美国银行来了，你跟我遵守一样的本地规定，除非你说我加拿大这边监管对加拿大银行是一套，对你美国更严格，那就叫不公平，对不对？这很奇怪。那当然另一个要打压加拿大的理由呢，就是希望平衡贸易之外啊，希望让部分产业回流美国，那么或者助长本地的美国本地的相关产业，例如说木材业。加拿大木材进口美国的数字是相当高的，美国百分市场上消费的木材啊，平常用比如说美国盖房子就要用木材嘛，他们 23.6% 的消费木材是来自加拿大的。那么加上森林产品，比如说造纸业也是要木材，对不对？加上这相关森林产品，光是2021年美国市场上的 46% 的森林产品就是来自加拿大。那现在川普呢就强调应该用国产的森林产品来代替，那么来取代美加拿大进口的这些木材和森林产品。那问题是你在美国要增加木材跟森林产品的产量的话呢，那你需要对美国现在的国有领土的规划做出新的分配，那新的分配就必然会牵涉到很多环境问题、森林资源保护问题。那我们知道川普大支持者向来认为现在美国的环保法规呢是太过严格，那么事实上他们对环保这个问题是有很大的跟我们很多一般人的想法不一样，他认为这里面太严格。比如说刚刚过去的美国的去年的加州大火，一月份的加州大火事件，他们也认为是跟对原始森林的保护太过严格相关的。所以呢他在社交媒体上川普也强调，我们不需要加拿大有东西，我们有无穷的能源，我们可以造我们自己的车，有比我们所需要更多的木材，所以他们就打算要砍伐更多美国的国土森林，甚至最近正在打算要放宽对美国国家公园的保护啊。那好了，现在我们再讲另一个行业，就汽车业。那汽车业就比较有趣了，我们用汽车业特别能够说明今天全球化时代供应链，尤其像北美这三国，他们的经济关系是密切到什么程度，什么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好，美国现在特朗普要对加拿大进口美国的汽车增加关税，结果美国的汽车业巨头呢就很紧张了，就纷纷跑去劝这个特朗普缓一点，千万别这么干，我们就算要让加拿大的汽车生产回流美国，让美在美国本土生产，我们也需要时间的，不是那么快能搞定的。那所以之前为什么这个关税拖了一个月啊？这个问题在哪呢？你不要小看，你不要以为这个汽车加拿大产的汽车进入美国，比如说要收 25% 的关税，意思就是你从加拿大把一个车子做好了，然后到美国去卖，这就加上 25%， 那我们消费者买这就会比原来多了 25%， 或者这个企业要吸收掉这 25% 的关税，没有那么简单。为什么？因为一部汽车现在在北美是怎么生产的呢？是这样的，首先这个汽车里面有很多零件，对不对？零部件吧，这些零件啊，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可能是这样的，有些零件是在美国生产，有些零件是在墨西哥生产，然后这些零件在墨西哥跟美国生产出来之后再运到加拿大去组装，比如说组装成一个车门，组装成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在这个组装好的这个比较大的部件再从加拿大运到美国的一个加工厂，把它加工成一个引擎部件，加工完成引擎之后怎么办呢？再把它运回加拿大装到车子里头去。现在按照估计啊，一辆平均来讲，一辆在美国市场上卖的这种所谓加拿大生产的汽车，其实它整个生产过程里面是跨越国境七次，跨越国境美加甚至包括墨西哥这三个国家的国境之间来回七次，把这个汽车做出来，最后从加拿大把这个成品运到美国去。好，你现在加关税，问题来了，你不是说入境美国的产品要加 25% 吗？我刚刚说这七次啊，跨境七次，有差不多三次是或者四次 是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入美国，那是否每进一次我就要加25%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最后买到这个车子，把这些关税全算上，就不只是你以为的那25%了，而是多了好几倍了。所以您懂我意思吗？现在这是一个所谓的全球化的产业链。用刚才用加拿大进口美国的汽车作为一个案例，你就可以看到已经这个链条变得多么的复杂，多么的分散，多么的去中心化。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你如果要重整产业链，让整个汽车生产的完整链条都在美国本土的话，它牵涉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而且这里面的费用，如果你现在要短期内你要这么加关税，这关税是加成上去的，最后这个实际上在美国市场上售卖的汽车将会比以前贵的不只是那 25% 关税，还要贵上好几倍。好，那么对于美国这种种做法，加拿大所以也是有一些反制的。3月3号前总理杜鲁多就已经宣布美国进口加拿大产品将加征 25% 的关税，牵涉到是1550亿加元的价值的产品。这里面先从列出来，先在化妆品跟轮胎这些上面的货物开始加征也就是这牵涉300亿的货品，其余美国进口加拿大货品将在它的关税将在21天内生效。然后加拿大呢，这个联邦政府各州也都有自己的做法，像我刚才说到的这个 Doug Ford 作为一个保守党的政治人物，也在最近的这个贸易战里面表态非常强硬。他曾经在3月10号提出要向输出纽约、密歇根州跟明尼苏达这美国三个州份的电力增加 25% 的附加费，甚至威胁断供了。那魁北克省这些地方呢，则开动了就省政府发动的主动下架美国的酒精产品在超市里面。那加拿大也做了很多这种反制工作。那我们知道加拿大现在的情况对美国的这种敌意也是几乎是百年来没有见过的，这是很严重的一个情况。现在加拿大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我刚才分析下来，我想说明的是几点。美国如果要说要打压加拿大是为了芬太尼问题，我觉得是站不住脚。如果说是为了贸易平衡是有理由的，但这个贸易平衡在经济学上来讲恐怕是有很多疑问的。如果要从产业回流的角度来讲，那短期内将会对美国带来很大的难关。那么当然这种贸易战我刚才讲过了，对加拿大是更加困难的。而加拿大这个困难现在加拿大有点夹在两边。第一，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对加拿大进口产品增加了100%的关税，而另一边美国也要对他们加关税，所以加拿大现在的情况是非常不乐观的。而加拿大本来，如果您在加拿大居住或者您熟悉加拿大，您就知道过去几年加拿大执政党自由党政府是多么的不受欢迎啊，已经成为了一个执政已经成为一个少数派政府啊，所以他的党魁杜鲁多才在今年的1月6号宣布要辞去党魁以及总理的职位，在此之前他已经在任9年了。那么过去几年加拿大情况是怎么样呢？比如说全球都很多地方都有通货膨胀，加拿大现在通货膨胀是30多年来最高的。而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呢，加拿大的央行采取升息措施，结果使得房贷利率上升，房贷利率上升就恶化了加拿大本来就有的住房危机。可能你也熟悉，尤其是移民的话，为什么加拿大人很多会怪罪移民呢？就是因为移民很多但是又不在当地常住，所以当地很多空置房屋，那盖房的需求比以前大了，建材也在上升。那么由于大家看到加拿大房产价格不断上升，那就吸引来很多资金，尤其是外资去炒加拿大房地产，那就导致本地人在住房上面出现危机。然后加拿大呢也依赖太过长期来，就像我要讲它出口美国的很多产品都是原料或者是天然能源，这些天然资源，那过度依赖这些东西也让美国加拿大经济变得很单向。你比如说相比一下，在疫情之后在 COVID 之后呢，美国的经济的拉动是靠高科技产业， 而加拿大依然依靠的是天然资源的出口，所以就使得加拿大平均一个国民他的薪水差距跟美国薪水差距在不断的拉大，而且加拿大税本来就比美国高，因此加拿大出现很严重的人才外流流向美国的情况。那加拿大还有别的经济顾忌啊，比如说他在很多领域里面都是大企业过度集中，比如说金融业，长期以来加拿大就是所谓五大，现在可以叫六大，六大银行，那他的客户很奇怪都特别忠诚，那很难就是说从一个银行跳到另一个银行，那都是加拿大一直有的一个问题啊，就这个市场的竞争程度不够。那总而言之，加拿大的生活呢，过去几年经济生活非常不理想，因此加拿大的反对党，也就保守党的领袖党魁伯利治啊，这个 Pierre Poilievre， 这个 Poilievre 我知道我法文发音是错的，一定是错的，但是我见过这个我们中文翻译官方中文加拿大的这个官员或者政治的中文翻译是他们官方会给他一个中文翻译，他中文翻译叫伯利治，他自己在一次采访里面教大家怎么样说，你如果说惯英文，你可以把我这个姓啊 Poilievre 他自己教我们这么念 Pierre Poilievre， 他是加拿大法语系的人嘛，所以是个 法文的姓。 OK， 他这 Pierre Poilievre 说呢，他在保守他带领的这个加拿大保守党被认为是加拿大的民粹主义政党，他的个人的言谈行事风格也都被认为有点像一个加拿大版的川普，尽管比较温文尔雅一点，但还是因为加拿大人比美国人一般而言温文尔雅有礼貌，那么但是以加拿大政坛来讲他已经很像川普了。然后他呢是主张比如说发展区块链，用各种加密货币等等等等，那么他在很多方面的主张呢都跟美国的川普的支持者呢好像很雷同，因此引来像马斯克就好几次公开在社交媒体称赞这个伯利治，认为这个伯利治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加拿大的总理人选。那么马斯克这样子是不是又干预了一次外国政坛呢？那当然我们知道马斯克最近在全球引起的争论就在于他不断的对全球各地尤其欧洲跟加拿大的政治指手画脚，但他跟加拿大之间的确是有点关系的，就我们知道他这个常驻上海的他的老妈就是个加拿大人，而马斯克当年也借着他老妈是加拿大人的机会申请到了加拿大的国籍。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因为当年在南非是有兵役要求的，他为了逃南非的兵役呢，所以转变国籍成为加拿大国籍。好，那么所以他就很支持这个加拿大的保守党的党魁伯利治。但是这就导致一个问题了，导致什么问题呢？就本来加拿大人是很烦自由党了，但是现在美国的压力一来啊，使得你可能听过加拿大最近有个运动叫 Elbows Up， 就举起手肘。 Elbows Up 是什么意思呢？ Elbows Up 最早是来自曲棍球比赛，我们知道加拿大人很热爱这个冰上曲棍球，冰上曲棍球其实很容易是一种很暴力的运动啊，常常都会出现打架流血的场面。那在这个动场上呢，你常常这个球员为了保护自己碰避免这个对手的冲击，有时候是为了你要主动攻击别人，你会举起手肘肘击啊，简单讲就是这个叫做 elbows up。 那么加拿大非常著名的喜剧演员啊，就如果你常看好莱坞或者英国的一些的喜闹电影的话，可能会注意到有个叫 Mike Myers， 在最近美国的一次很红的一个电视节目叫 Saturday Night Live 上面的最后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他露出了他身上，他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在美国电视节目上露出他穿的 T恤 上面写的字叫 Canada is not for sale， 就加拿大是非卖品，然后他举起他的手肘，这个就叫这个手肘动作 elbows up， 现在在加拿大成为一个政治运动，就加拿大人呢可能是从来没有这么团结过，就是说我们要举起手肘，举起手肘干嘛呢？对抗美国的恶霸。甚至是讲法语的人跟讲英语的人现在都是空前团结。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气氛跟背景之下就出现一个问题了，那就使得今年加拿大即将要举行联邦大选了，最晚是要必须在今年10月20日之前，但是你知道加拿大采取的是加拿大英联邦国家，它的政治制度是英国式的西敏寺制度，这种制度下大选日期是没有那么确定的。 很可能会提前，只要你的在野党就非执政党占了多数的时候，在席位占多数的时候，你就可以提出对执政党的不信任投票。如果通过的话，那这个政府就要解散，就要提前大选。有时候呢，可以反过来，是这个执政党他觉得现在的社会情况对我有利，我可以宣布提前大选，好让我能够有机会继续执政，是有这种情况。那但是无论如何，今年10月20日加拿大就要重新举行大选，而这个大选之前所有人都认为保守党会大幅抛离自由党，在选票上面最大的幅度，根据之前的民调啊，加拿大权威的民意调查机构叫 Nanos， 它的民调是能够超过 20% 的。可是现在在美国的压力底下，尤其是这个保守党党魁伯利兹是一个有马斯克亲自加持的一个人物，就大家都开始怀疑你会不会是川普的傀儡，你是不是马斯克的傀儡，你上台之后会不会想发动什么阴谋，好让我们加拿大被美国吞并呢？大家很多人开始怀疑他。所以到了3月11号的时候，最新的一次这个 Nanos 的民意调查发现，现在保守党在民调上面的支持率只超过自由党 1% 了。就明明自由党过去几年干的那么糟，但是现在因为美国的压力，反过来使得自由党的支持率不断在攀升。那更不要说，你如果看国际新闻就知道，加拿大已经选出新的可能的首相人选，暂时的首相人选，也就是大选这些首相人选，那这个人呢就是 Mark Carney， 其实他不是选出，应该这么讲，他是3月9号，因为前总理特鲁多不是说了要辞去党魁，因此也同时辞去总理的职位吗？在西敏寺制度下，就是你一个执政党的党魁就是当然的首相，你现在不做党魁了，那你就自然也不做首相了。那他要退下来，退下来之后呢，就自由党内要重新选党魁，选出的这个党魁就是自由党理所当然的，因为他现在在执政，就他推出的首相人选了。那这个人是谁呢？叫做 Mark Carney， 一向被认为是一个政治素人，其实我觉得不完全准确啊，我简单解释一下。首先这个 Mark Carney 是谁呢？他是一个学业成绩很优秀的人了，他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本科毕业，得到学士学位，后来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取得经济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进了高盛银行工作，那么曾经处理过俄罗斯在9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那么在至少是帮高盛银行面对当时这方面的业务的问题。后来呢，他转到公部门工作，那就进入了加拿大的财政部，成为加拿大财政部的资深副部长。在2008年的时候，获得当时执政的保守党，请注意，就现在加拿大反对党，保守党提名他成为加拿大的央行中央银行的总裁。他的任期是从2008年一直到2013年。那么这几年的任期呢，当然也有很多争议，但是普遍认为他成功的领导了加拿大度过了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那当然啊，这里面我还要再补充，我刚才已经讲过，加拿大的金融业本来就十分稳健，那么你可以说不完全只能归功于这个马克卡尼啊。那么好，那么由于他在加拿大央行的优异表现啊，2013年的时候出现一个很奇特的事情，那就是英国的央行英伦银行居然聘请他从加拿大过去当英伦银行行长，是英国这个中央银行1694年成立以来的第一位外国人。那么他在做英伦银行行长的时候做的怎么样呢？也是相当有争论，但是很多人会认为他干得不错。他干得不错的地方在哪呢？你回想一下，他在2013年之后那几年的任期，他会面对什么问题呢？那就是英国脱欧。他在英国脱欧之前，他就以一个金融方面的一个专才的角度，跟英国的央行行长的角度提出过，脱欧对英国是一场巨大的经济冲击，甚至是灾难。那么很不幸的，这个预言说中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他就要带领保障英国的金融业不要受到太大的冲击，尽管他的很多做法 也会让人觉得其实是伤害了英国的经济。但是也有很多人会认为，假如不是他当时那些做法，英国脱欧之后的经济和金融后果将比今天更恶劣。所以普遍很多人还是认为他在加拿大的央行跟这英伦银行是在任的时候都干得还可以的。好，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人，做过财政部的副部长，做过央行行长人，加拿大人会说他的政治素人呢？是这样，他的定义就是他从来没有选举过，他从来没有从政的意思，就是你没有参加国会选举、地方选举，你不经过民选，那就不能够叫做一个完整的政治人，所以他是一个政治素人。那么很有趣的，像这样一个背景的人，你想想看，高盛银行出来的这么一个精英啊，在哈佛拥有哈佛跟牛津的学位，做过银行行长，在金融业打滚几十年的人，那么其他公职就包括联合国的气候的特使这些等等的，居然会被今天一些媒体，比如说澳洲的这个 Fox News 就形容他是一个 far left nullity， 就是一个极左疯子。就我以前也很难想象高盛银行出来的人会是个极左派吗？那为什么呢？是有一个理由的，就是因为他虽然是这样的一个出身背景，但是他对于贫富差距问题特别敏感。你还记不记得很多年前美国有一个运动叫占领华尔街，口号是 1%， 就是说美国今天的贫富差距跟全球贫富差距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1%的有钱人掌握了全部全国财富的 99% 了，这是不是太过分呢？这个分配是不是太不平等了呢？那当时主流金融界的人都会很反对占领华尔街运动，觉得这些人把所有问题都怪罪到金融业。可是这位 Mark Carney 他却反其道而行，他认为占领华尔街这个运动在立场上是正确的，因为的的确确现在全球财富分配太不平等了。他认为这个运动是有建设性的，能够提醒我们今天的全球的财富差距的问题。同时他对美元也提出很激进的想法，他认为我们加拿大应该逐步的去美元化，要应该国际应该推动以另一种货币代替美元的作为一个主要结算工具的地位。那是什么呢？我们中国人可能会想是不是人民币，但他也不赞成，他认为不应该再用任何一种现有的强势货币，而是应该采用了新的合成货币。那会不会是区块链底下的虚拟货币呢？我们还不清楚。然后同时他也对气候问题呢是非常的在意跟紧张的，因此他当然也就被认为在今天的这个保守派阵营中，你凡是认为贫富差距过大，你凡是认为环境问题很严重，那你就是极左，而你竟然还支持这个占领华尔街的立场，那你就是个极左的疯子了。他到底这个总理的任命啊，他现在能不能够带领现在的加拿大执政党自由党获得今年的大选的胜利，继续让自由党执政呢？现在恐怕还是未知之数。但是很多人会预期啊，加拿大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金融业里面非常有经验，在国际经济上面很有认知的一个专家来出任加拿大总理，有可能能够帮助加拿大更好的面对美国对他们发动的贸易战。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对加拿大施加的压力可不只是贸易战这么简单，现在很多人都在说美国是不是打算要吞并加拿大呢？就像我刚才引述过的，昨天3月11号特朗普的最新的发言又再一次的，在这我不知道第几次了，提到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在这里我再次提醒啊，就川普的支持者们，我想你之前在支持川普的时候可能都没想过这一点，这是不是你们心中所想的呢？如果你是个美国人，你是个美国选民，你会不会认为美国应该吞并加拿大呢？这件事情到底有多严肃呢？还是只是一个胡言乱语呢？我们来看看啊，在2月7号的时候，多伦多的新报 Toronto Star， 这是加拿大的一份主流传统媒体，上面提出一个报道，就是说他的已经刚刚下台的前总理杜鲁多在一次商业会议当中向在场的人，在没有麦克风记录的情况下提到，他跟美国还有白宫官员在谈判的过程中发现 美国想要吞并加拿大的计划是真的，是严肃的。那么当时很多人怀疑啊，这个讲法怎么流出来，就是当时在场参会的一些加拿大商界领袖对多伦多新报讲的。那么这些讲法一开始大家怀疑这是不是真的，这还是说你杜鲁多是故意这么讲，你故意这么讲好让更多人支持自由党，在接下来帮助你们挽回这个颓势呢，是不是这样子呢？好，我们再看啊，到了，这是2月7号的新闻，到了2月9号，美国的福克斯电视台就访问川普总统，记者明确的在镜头面前去拿出这条新闻去问川普，问川普说特鲁多说你打算要认真的吞并加拿大，这是真的吗？他这位记者呢叫 Brad Bayer， 他的原话是这个出斗，他说 US President's threat to absorb Canada is a real thing， 就美国总统说要吸收加拿大的这个威胁是 real thing， 是真的，问川普这是真的吗？然后川普怎么回答呢？川普说 Yes it is， 是真的。然后川普再次提出，接下来就是说 Canada would be much better off being a US state， 就加拿大如果成为我们一州将会比过去更加好，他这么强调。所以你看到川普好几次公开的把杜鲁多不叫他，不遵循正式的外交规则，不叫他加拿大的 Prime Minister， 加拿大总理，而是叫他做 Governor， 州长。你如果说这是川普个人行为啊，他有时候不一定分得清个人行为跟职位行为，他是个人行为胡言乱语也就罢了，但是他现在要求美国的白宫发言人在提到特鲁多的时候也必须用 governor 这个词，那么因此美国的白宫发言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到出走的时候，特鲁多的时候 用了 governor 总督或者是州长这个词，被在场的记者问你为什么要叫他做州长呢？他就很明确的说是总统的要求。换句话说，美国已经在正式情况下把加拿大的总理称呼为一个州长了。这是不是一个公开的羞辱呢？那么不只是如此啊，在3月7号的时候，美国的纽约时报做了一个报道，就说到在2月3会的时候，美国的商会主席和加拿大的财政大臣见过面，2月3号的时候，在这个见面会上面，美国商会他们的一群的重要人物向加拿大的财政大臣表示，川普正在考虑把加拿大踢出北美防空司令部 NORAD 以及五眼联盟啊。我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北美，叫做 NORAD， 北美防空司令部。北美防空司令部是一个成立于1958年的一个机构啊，是由美国总统和加拿大总理共同担任首脑，是两国共同组成的军事机构，专门把北美洲，就美加两国连做一个空中防卫，然后监测所有北美上空的，包括太空里面的飞行器，监测跟预判所有对北美将要进行的攻击，对整个北美领空的防卫都是由两国共同承担，这叫北美防空司令部 NORAD。 然后 Trump 的底下这些美国商会的人呢，就跟加拿大说 Trump 打算把你们踢出去，第二要把你们踢出五眼联盟。五眼联盟是什么呢？可能你也听过，就是有五个英语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英国共同组成的一个情报分享协定，就是这五个国家的情报机构会相对非常大程度的彼此透明，那么分享他们获取的情报。那么现在美国也打算把加拿大踢出这个五眼联盟，那么这些就是对加拿大更大的一个安全上的一个威胁了。不过我在这里要反过来讲啊，最近有媒体报道跟主张，就英国应该同时成立一个四眼联盟，就让英国呢应该成立一个另外一个情报分享联盟，就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美国不再可信。为什么美国不再可信？因为现在美国政府，我们还没讲过他对俄罗斯的态度，对不对？他是相当亲俄的。那他这么亲俄，我们跟他分享情报，我们给他情报，他会不会转手就给了俄罗斯呢？ 又或者说美国现在的情报系统会不会遇到俄罗斯的高度的渗透呢？这都非常让人怀疑。也就是说，美国不再是这几个国家心目中必然的盟友了，至少对加拿大而言，跟对英国而言。所以是不是应该反过来有个新的视野，是应该把美国踢出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已经引导了多大的政治裂痕了。好，还没完。著名的对华鹰派啊，就我很多年前我在开卷八分钟的节目曾经介绍过他的书 Peter Navarro， 彼得纳瓦罗，一位美国的另类的经济学家，现在是总统的顾问，他一直主张对华强硬。他在英国的金融时报2月26号呢就报道，他说美国是认真打算把加拿大踢出五眼联盟的。那么而这种种消息都让加拿大人非常认真的对待美国入侵这件事情，大家开始觉得这不是闹着玩的事了。甚至有一些评论家呢，我看过加拿大一些媒体评论家已经在其沙盘推演，就说加拿大如果美国真的要干加拿大，要动用武力的话，加拿大是搞不定的，那么到时候呢就会成为很多地下游击队。但是他们就说这也不用担心，因为美国要这么干的话，美国自己就会分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我相信就连很多川普的选民，包括正在听节目的你，如果是川普选民或者他支持，你都未必能够同意这一点。如果这一点在名义上如此不受欢迎的话，就甚至极不受欢迎的话，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那么当然，这个我们知道美国总统是有可能还是在名义不欢迎的情况下动用武装部队的。那么这要说到美国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对发动战争呢？美国有一条法案叫做有关国会和总统战争权力的联合决议，这个决议规定美国总统必须在派出军队前的48小时内通知国会，未经国会授权或者宣战的军事行动不得在当地停留超过30天，到期后于30天内撤离。这里面有个麻烦的地方啊，就好像看起来美国要打仗了，必须要经过国会同意，但是这里面请注意，他经过国会，他是说如果你没有经过国会同意的话，你在当地不能停留30天。那假如美国只是派兵出去30天之内呢？那行不行呢？这个也还是阻止不了的。那么甚至还有过去几年也有争议，比如说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克林顿总统就被骂他违反了战争权利决议。然后2011年美军介入利比亚内战，也有议员指责当时的总统奥巴马没有寻求国会批准等等等等。那么川普会不会在逼不得已的时候动用军队投向加拿大呢？那么美国人对这个问题甚至都已经很认真了，就有这么一个民主党众议员叫 Steve Magaziner， 他在3月6号提出一条法案叫做反侵略盟友议案，就是专门制止美国入侵格陵兰、加拿大和巴拿马。那么就是如果美国真的对这三个地方发动军事行动的话，将不会获得，因为美国的财政资源是由国会掌管，国会是不会通过的。那么但是这个议案能不能通过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所以你看到这个事情现在不是闹着玩了，已经到了一个很严肃的地步了。那这里面我们回头讲，为什么？这是为什么？美国干嘛要入侵加拿大呢？这听起来很奇怪，对不对？那当然，首先啊，就我们可以说，那也许是因为在历史上面就有一些原因。我们注意特朗普好几次，包括我刚刚引述的3月11号他在 Truth Social 这个社交账号上面的言论，他好几次提到美国跟加拿大的这个边境啊，是一个人为的边境。是个人为的边境，是个不靠谱的一个边境划定。那这个边境划定呢，它指的是1908年的一个边境协定啊。他为什么会说这条是个人为分界线，是不靠谱？他这意思就仿佛是说，本来加拿大跟美国之间就不应该有边界，这个边界是应该消失的。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呢？你可能会问。这就要追溯到美国独立之后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呢，翻译成中文叫昭昭天命啊，英文原文叫 manifest destiny， 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它有一个天命，冥冥中啊，上帝给了它一个天然的使命。这个天然使命是什么呢？ 就是活该整个美洲，尤其是北美洲，都应该属于他们的控制。那么这种想法啊，在美国建国之后啊，是非常普遍，甚至在国内很多特别喜欢美国的朋友所尊崇的美国建国之父们，比如说汤马斯·杰弗逊，他们都有这种思路。那么就是在这种思路的主导下面啊，美国跟加拿大发生过两次战争。第一次可能不算，那就1775年1776年的加拿大战役，那是独立战争时期，因为我们知道加拿大也是英国的殖民地。那由于北美的独立者，这些美国的十三州的独立运动人士要跟英国作战，所以战火打到加拿大边境那边去是很自然的。但是1812年的美英战争就不同了。这场战争啊，其实当年加拿大仍然是英国殖民地，那么但是投入作战的主要的兵力却是加拿大人，却是加拿大民兵。这场战争的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就是这种昭昭天命的想法，就是美国想要往北扩张。1812年的时候，美国即将卸任的总统 Thomas Jefferson 他说，今年我们把加拿大地区兼并，包括魁北克，只要向前进，向哈利法克斯进攻，最终我们就可以将英国势力彻底逐出美洲大陆。他的想法就是英国人不应该再留在北美洲，整个北美洲都应该是我们美国的，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当时这场战争呢，出现过一些非常有名的行动啊，因为美国人在往北攻打的时候，曾经焚烧过一个城市叫约克 York， 这个城市是哪呢？就是今天的多伦多。后来英国人跟加拿大人打回来呢，就烧掉了华盛顿特区 DC， 也华盛顿 DC， 包括今天的白宫。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白宫啊，是后来重建的，因为原来那个白宫就是当年被英国人和加拿大的部队烧掉的。这场战争还出现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大家很多人知道美国有首很有名的爱国歌曲叫《星条旗歌》嘛，对不对？这个 Star-Bangled 这首歌也是在这场战争里面出现。而在这场战争里面还有个人物也很值得注意，就是刚才我们提过川普他们特别崇拜的一个美国总统，就是 Andrew Jackson， 美国这个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他是这场战争里面的美军的将领。那么这场战争总之呢，就双方对双方影响很大，一方面就刺激了美国人进一步的爱国心，但同时也刺激了加拿大人更加觉得我们跟美国人是不一样的，同时使得加拿大原来讲法语的人跟讲英语的人能够进一步互相统合，因为有个外敌，那就是美国。后面就逐步催生了双方逐渐统一成为联盟的想法，终于到了1867年加拿大联邦正式成立，虽然仍然是英联邦国家，直到现在都是。所以加拿大现在元首呢，其实是英国国王查尔斯。那么但是加拿大的宪法是一直到1982年才正式立宪的。那么但是我想说这个故事背景是说，历史上美国就有一种想法，觉得加拿大活该是美国该统治的一个地方，只不过这个想法很久没人提过了，现在复活了。而加拿大人以往对美国曾经因为这场战争有过的敌视和仇恨，现在又被重新点燃了。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 Trump 想要吞并加拿大的理由会是什么呢？那我就要必须说到是资源问题了。就好几次他都提过加拿大的天然资源很丰富啊，如果让在美国手中会做得更好，会发挥得更好。那我们知道啊，现在的现代技术产业实际需要很多关键的矿产，我们非常熟悉的锂啊，我们非常熟悉的稀土啊等等。那么美国现在要从外进口 80%， 就它需要的这些关键矿产，美国是高度依赖进口。那么按照现在全球供应链重组，国家安全这么重要的考虑啊，美国觉得自己很不安全，所以有一种思路啊，就是觉得说美国为了要掌握整个产业链跟供应链，应该尽量把关键矿产把握在自己手中。而他现在大部分这些关键矿产是哪来的呢？是我们中国。但是他们对中国特别不放心，一来是因为我们现在都还不知道我们中美关系会变成怎么样，但是大部分预判呢，不一定会太好，如果不是非常恶劣的话。 那么如果变得非常恶劣，对中国发动更强的贸易战，中国会不会限制这些关键矿产的出口呢？当然有可能，历史上就发生过。2010年的时候，因为钓鱼岛的问题，那么日本当时在钓鱼岛上面做了一些很过分的事情，所以中国的回应办法是什么呢？在2011年宣布完全禁止出口稀土到日本去。那么这个事情我记得我当年还写过评论，我是很有保留的。那当然我会被人骂不爱国，那我有保留的理由是什么呢？第一，因为呢日本很需要它的很多精密工业需要我们的稀土，但是它用我们出口的稀土，在当时它所生产出来的这些精密部件也是我们中国需要的。我们当时中国的产业链没有这么完整，如果我们禁止出口稀土到日本，那么我们中国就会买不到要不到我们很多产业需要的精密部件。这是我当时不赞成这个做法的理由之一。我当时不赞成这个做法第二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关键矿产啊，你要打贸易战要用它的时候，你必须非常小心，不到最不得已尽量要避免。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不在最危机的时候又出这一招，这是个杀人绝招。你如果平常就用的话，你会导致对方警惕，你会导致很多国家担心，你会导致大家要寻找可替代我们中国的稀土的产地。果然现在日本就比起那时候更没有像那时候那么依赖我们中国的稀土出口了，因为过去十几年全球已经有其他的稀土开发，主要就是因为2010年我们禁止出口日本稀土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在美国这里支持政府的心目中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就让他们更加觉得不能够把关键矿产全部依赖中国。那这些关键矿产可以从哪来呢？他们就发现是加拿大。加拿大现在的出产的量啊是非常低的，在这方面尽管有但不够。可是问题是加拿大有潜质，加拿大的土地里面这些关键矿产重要天然资源的蕴藏量是非常丰富的，如果投入足够资源的话是能够开采很多出来的。所以美国如果干掉了加拿大，吸收掉了加拿大，它就能够很安全的把握整条产业链了。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要吸收加拿大，那就跟这联系到美国对格陵兰的威胁了。我们如果看地图的话，你会发现格陵兰呢其实啊就在这个北美洲，跟加拿大都在北美洲的最北边。那所以你注意到美国现在川普提出要吞并加拿大，要吞并格陵兰，他对格陵兰说话是更狠啊。我们知道格陵兰其实是属于丹麦的领地，那么他提出要把格陵兰买下来，那么甚至很多次记者问他说，你如果丹麦不卖或者格陵兰人不愿意，那么你会动用武力吗？他说他没有排除过动用武力，就可能直接出兵去抢占格陵兰，攻占侵略格陵兰。但我们看地图能够发现这两个地方都在北美洲，那你就马上想到美国的昭昭天命了，就是这样子就能够把整个北美洲完整的纳进美国国土。而且很重要就是这两个地方对美国来言呢都是矿产蕴藏很丰富，格陵兰也是不在话下，地广人稀但资源很丰富，然后呢都在北边，那从国际的这个安全角度未来的贸易角度来讲都很重要啊。那整一下我还会再讲到这一点。其实美就要岔开一笔讲格陵兰了，川普第一次对格陵兰表示出兴趣其实是2019年，他当时呢提过格陵兰这个地方啊真好，好在哪呢？他说他是 a large real estate deal 又来了。哇，对不起，我如果说我嘲笑我忍不住，因为我上次讲过他说加沙地区是个很好的一个土地开发的一个项目，他2019年也是这个说法。格陵兰好，好在哪？能够搞房产，是个很好的一个地房地产开发的项目。那么现在他几次提到格陵兰呢，就是说美国有必要为了国家的安全 national security 而占有格陵兰，而且否决排除使用武力。那么格陵兰跟加拿大吞并加拿大跟吞并格陵兰有什么共通点呢？除了安全，都在美国的北方，彻底掌握这边就彻底掌握北美，至少是北美洲。这让我们想到以前的门罗主义，所谓美洲孤立主义，指的并不是美国把自己孤立起来，而是美洲被他孤立出来。 我们上次不是有位朋友啊，就提到将来这个美国会不会是要做一个三级世界，中美俄三大强权分割全球呢？这不挺好吗？我上次笑这个说法，我不是笑那位朋友那么简单，我是笑如果美国人这么想也很可笑。不是说这种想法是思路是错的，而是说他有个前提，这个前提在叫他把俄罗斯当成第三级。我想说跟中国美国比较起来，俄罗斯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俄罗斯 GDP 还不如我们广东，就根本不能够等量齐观，不要把俄罗斯看得太高啊。那么但是现在美国的国际战略的确出现这个想法，就是大家划定一个势力范围圈。就我们这些讲法，我说我只能说强调我们都是分析甚至是猜测，因为特朗普从来没有明确说过为什么要吞并加拿大，他指出的理由就刚才我说的那些理由，所以我们只能从再往深一点去看这些想法会不会有些什么样的背景，我们提供一些参考材料。好，我回到格陵兰跟加拿大还有什么共通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共通点就在未来的全球暖化的影响。这个全球暖化啊，气候变化跟川普想要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有关系吗？我们可以这么来思考啊，我们一般人都会觉得川普政府是一个对全球气候问题特别不感冒的一个政府，比如说他一上台就宣布退出巴黎协定，那么在环保方面做了很多倒转过来的措施，比如说降低对美国国家公园的保护，重新开动阿拉斯加等美国几个能源州份的转油设施等等。那么要比如说要砍伐更多的美国的国家森林的木材等等，好像各方面啊都是跟今天我们主流的要做环境保护、制止气候条件恶化这一点是背道而驰，对不对？那么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共和党的选民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相信气候阴谋论，是认为气候变化根本不是人为所造成的，或者至少就算人为造成也没有我们现在国际学界公认的那么的严重。那么可是啊，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看，你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全球暖化不一定是人为造成，但是他可能会觉得全球暖化是一个事实，只不过跟人无关。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全球暖化也许是人为造成，也许也是个事实，但是已经到了一个不可救药的地步，如果我们现在要制止的话，那意味着我们生活方式需要做出重大的改变，我们经济需要付出重大的代价，那这是不是值得呢？此外还有一种思路，我叫做有钱人的思路。有钱的思路是什么呢？就是气候变化一定会带来危机，那与其搞很费劲的让全球团结共同对付，因为看人性这是不可能的，所谓的公地原则嘛，就是我们不可能大家为了公共利益一起努力付出牺牲自己的，这是很难的。那怎么办？我想办法搞好我自己，就是在即将到来的全球危机面前我有没有办法独善其身呢？这种思路里面最突出的一种就是我们科幻电影里面看到的，有些人会说到时候地球要灭亡了，地球要大洪水了，地球要完蛋了，地球要火烧了，但是我们可以离开地球开拓外星殖民地。那什么样的人能够离开地球？总不能70亿人都离开地球，对不对？那只有一部分人能离开，这一部分人必然是人类之中最重要、最精英，也或许是最有钱的人。那这些人就有资格离开地球，逃过大难，在外星开展新生活了。我们回想一下，马斯克不就讲过好几次这种话吗？说未来地球必定变得很不可居，我们要往火星开拓殖民地是一个必然的事情，他好几次这么讲，可能你也都很赞同，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在不在那艘开往火星的船上呢？你能上那艘船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我相信很多人都觉得，哎呀，马斯克雄心壮志要开拓火星，看到地球的危机提出了一个新思路，就是我们离开地球吧，真好。好，这是很好的想法，然后我建议你想一想，你在不在那儿？你会去得了火星吗？你的后代子孙去得了火星吗？那如果你去不了，你想的就是我怎么样努力让自己力争上游，成为上等社会的人，我能去，又或者我的孩子能去，对不对？我们卷一卷嘛，再卷 再努力卷几把，让我们实现飞跃性的阶级跃升，也许我就在那个去火星的太空船上了。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有钱人思路。有钱人思路简单的讲，就是在未来的气候变化当中，我们已经无法制止，我也很难发动全球共同的采取行动，或者说我不愿意发动全球行动，因为发动这种行动我的牺牲跟付出太多了。比如说美国，如果真的要制止今天的气候继续变化下去，海平面的温度继续上升下去的话，那么美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但是现在川普跟他选民可们有可能会觉得这种代价太大，大到一个我们现在不愿意牺牲的地步，我现在日子过得挺好，那怎么办？那就要想办法让我们将来有更好的生活。那好了，就回到格陵兰跟加拿大了，有关系吗？有的。在这个月的3月4号，权威的美国的外交杂志啊，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 上面有一篇文章是 Michael Albertus 他写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即将来临的领土扩张年代。就提到啊，这已经很多人在讲，这几年你可能都会注意到，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喝酒的话，喝葡萄酒，你有没有发现啊，这几年全球的葡萄酒啊有些怪怪的。原来法国一些著名的产区出的葡萄酒，意大利这些产区出的葡萄酒，它的单宁尤其红酒啊越来越重，越来越强劲。为什么？因为气温在变暖。那么反过来呢，有些地方以前你没听说过它能出葡萄酒的地方，比如说北欧，现在居然都出葡萄酒了。更明显的就是英国，英国历史上从来都跟法国买葡萄酒，哪有人要喝英国葡萄酒？但是这几年至少英国的气泡酒越做越好。为什么？因为气候在变暖，气候变暖使得原来适合做葡萄酒的地方呢，它出产的酒啊跟以前变了，可能不是变得那么好了。而至于一些以前不能够生产葡萄酒的地方，现在变得可以生产葡萄酒了。也就是说越北的地方，原来我们过去觉得特别寒冷的地方，以后可能会更适合耕种，也甚至更适合生存。那更不要说到当北半球很多寒带地区的冰块如果陆续溶解的话会带来什么，就是大量的淡水。我们知道在气候变暖的过程之中，淡水有可能会逐渐稀缺，比如说在喜马拉雅山流域出来的这几条主要的河流，包括印度河、恒河、长江、黄河，现在我们都很担心会不会出现一个源头的水位下降的问题，带来我们巨大的灾难。那接下来我们有可能会不会为了淡水出现很多的冲突甚至战争呢？那请问到时候淡水从哪来呢？就是北半球一些地方或者南半球一些地方寒带的地方融化掉的冰啊。那什么地方的冰多呢？那就是格陵兰跟加拿大。而且更不要说当它很多原来很寒冷的土地逐步升温甚至解冻的时候，会不会有许多土地变得更适合人居也更适合耕种呢？比如说现在按照现有的模型估算呢，加拿大在2080年会比现在多出 1.6 百万平方英里的可耕种面积，比目前加拿大拥有的可耕种面积多达四倍啊，多达四倍啊。格陵兰也是类似的情况。也就是说如果美国能够掌握格陵兰和加拿大，那将来美国的粮食问题，因为气候变化带来粮食问题，比如说南部很多地方无法再耕种了，因为山火平生暴风的关系。但是不用担心，以后粮食都在加拿大格陵兰生产了，然后那边还地广人稀，我们大家可以搬过去，那边气候也越来越可宜居住了，这是一点。第二点是什么？航道的改变。我们知道这几年过去十年全球的航运上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大家开始盯着北极圈。因为过去北极圈有很多航道认为是根本不可进行商业行驶使用的，例如说传说的西北航道。但是随着北极圈的冰正在逐步的溶解，很多冰山逐渐消失，因此现在北极圈的航道变成一个越来越热门的航道。而接壤北极圈的几个国家甚至不接壤的国家，例如我们中国，现在都把目光投注在那里，出现了一个新的一个国际竞争的一个空间领域了。那么而从加拿大的角度来看啊，加拿大跟俄罗斯，我们现在看你把地图摊开，你会觉得加拿大跟俄罗斯隔很远，你不要这么看，地球是圆的， 你从北极点看下去，你会发现俄罗斯跟加拿大很近的，他们最近的地方只差85公里，那就是白令海峡。如果这么看的话，将来在这个航道开发行驶上面，加拿大自己就会有问题。他将来要面对，如果这条航道对加拿大来讲将来也是一条很重要的航道的话，他会直接面对跟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跟紧张关系。那么这时候如果美国参与进来，有没有机会就更好的处理这个问题呢？比如说至少跟俄罗斯大家三分天下，各化影响圈之后，那么我们就能够解决相关的争执呢？那么而加拿大其实自己啊，早在前大概7-8年前就成立了一个民间机构，叫做 Century Initiative， 世纪倡议。就美国的加拿大自由党、保守党跟一些民间人士都有加入，就是专门探讨未来这个世纪，就现在这个世纪到100年后，随着气候的变化跟加拿大的整个气候条件、地理条件的变化会带来什么影响。他们就主张加拿大人口应该从现在的4000多万大幅扩张到1亿，现在是4000多万吧，好像是扩张到1亿，以保证将来加拿大广阔的领土啊都能够有足够的人在居住跟开垦。好，简单的总结一下，所以我想说，川普对于加拿大的威胁极有可能是认真的，而他没有，从来没有说清楚，跟他的支持者们都没有讲得很清楚，为什么美国需要吞并加拿大。但是我刚才是做了一番从外援条件来的分析，你不赞成的话，你可以说这是大胆的推测，就是地缘政治的考虑，就是资源的考虑，就是未来气候变化带来影响的考虑，使得美国越来越关注整个北美其他地方，包括格陵兰。那么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它对不对呢？政治想法是对的吗？这种主张、这种做法是对的吗？从我们现在的国际秩序来讲，跟我们的价值观念来讲，它当然是错的。我们看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的成立是在2次世界大战之后，它的整个根本前提就是要否定跟断掉二次大战发动的原因之一，那就是对他国主权和领土的侵犯。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当年的轴心国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还有日本军国主义，那种是其他国家土地如无物肆意入侵发动战争的做法，在二战之后被全面否定。因此我们现在有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秩序的观念是怎么样呢？那就是每一个国家，不论你的国家的领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的大小，我们在国际上都是作为平等的地位存在的。每一个主权国家，你的主权是不能够被其他国家侵犯，你的领土作为你的主权领土也不能被侵犯，这是一个金科玉律。但是现在我们当前这一个多月正在目睹的是，也许这套秩序正在崩溃。首先是几年前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入侵战争，那么现在则是美国认为，我们知道美国破天荒的在联合国大会里面决议否决掉了对俄罗斯的谴责嘛？不是，我们中国呢都还只是投弃权票，虽然被认为是俄罗斯的盟友，但美国是干脆否决。那美国现在对于，也就是说他对于国家领土主权这件事情已经出现一种越来越漠视的一种倾向，特别是对加拿大的这跟格陵兰的这种口头上或者行为上的威胁，已经让人越来越警惕。作为过去80年来我们说的这种国际秩序其中的主要的玩家、主要的领导者、主要的参与者跟奠定者的美国，是否在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根本原则上面出现了大逆转？如果是的话，这是否表明我们战后二战之后80年这个世界即将终结，我们重新回到一个弱肉强食、强国可以肆意威胁小国、吞并小国、割宰弱国的这样一种森林场景呢？很危险，现在我们还只能继续观察并且警惕。哇，今天节目做的真是太长了，那我 的所有的对朋友的回应留言，我们就下个我们接下来那集我再用个番外来回应吧。很抱歉，下一期节目就没办法正常的去做了。那么但是最后还是请你听首歌。那么今天没有办法不介绍一首加拿大歌，对不对？其实加拿大音乐人是很多的，就像艺人，你很多以为是美国的电影演员跟歌手，其实都是加拿大人。比如说，但有一位可能你比较陌生了，但是在加拿大人心目中地位非常崇高，叫做戈登·莱特福德 （Gordon Lightfoot）。Gordon Lightfoot 是谁呢？哇，老人了，1938年出生，2023年才去世。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全球，尤其美国代表的民谣运动当中啊，地位很崇高，很崇高。他当年当时大家可能会误会，以为他是美国歌手啊，因为他很多歌曲在美国流传，他也在美国做了很多的演艺活动。那么他有一些歌呢，是被当年美国最红的民谣团体跟歌手，比如说 Peter Paul and Mary 还有 Bob Dylan 翻唱，甚至猫王都翻唱过他写的作品啊。那么他在加拿大呢，被认为是等于是加拿大的国民歌手，所以他2023年去世的时候，在加拿大是个很大的大事啊。那他在1967年加拿大庆祝加拿大联邦成立100年的时候，当时的加拿大广播公司，就他的公营广播机构 CBC 专门请到他来为加拿大百年了写一首歌，来庆祝加拿大100年成立100年。那么这首歌呢叫做加拿大铁路三部曲，他写了这样一首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加拿大有一条横贯东西的铁路叫做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啊。那他就讲回这条铁路的故事，讲到当时修建这条工人的辛酸，也歌颂这条铁路跨越的国土之辽阔啊。那里面充满了一种家乡跟家国的情怀，被认为是一首典型的加拿大爱国歌曲。那么最近在加拿大当然又红了起来，很多人在听了。那么今天我们也给加拿大人打气，欣赏一下这首 Gordon Lightfoot 加拿大国民歌手的老歌，1967年写作的这首加拿大铁路三部曲。 There was a time in this fair land when the railroad did not run, when the wild majestic mountains stood alone against the sun, long before the white man and long before the wheelWhen the green dark forest was too silent to be real. But time has no beginnings and history has no bounds. As to this verdant country they came from all around. They sailed upon her waterways and they walked the forest tall.Built the mines, the mills, and the factories for the good of us all. And when the young man's fancy had turned into the spring, the railroad men grew restless for to hear the hammers ring. Their minds were overflowing with the visions of their day.With many a fortune won and lost and many a debt to pay. For they looked in the future and what did they see? They saw an iron road running from the sea to the sea, bringing the goods to a young growing land, all up from the seaboards and into their hands. Look awayGotta lay down the tracks and tear up the trails. Open your heart, let the lifeblood flow. Gotta get on our way, cause we're moving too slow. Bring in the workers and bring up the rails. We gotta lay down the tracks and tear up the trails. Open your heart, let the lifeblood flow. Gotta get on our way, cause we're moving too slow.Get on our way, cause we're moving too slow. stars, they come stealing at the close of the day. Across the white prairie, our loved ones lie sleeping. Beyond the dark oceans, in a place far away, we are the navvies who work upon the railway, swinging our hammers in the bright blazing sun, living on stew and drinking bad whiskey, mending our backs till the long days are done. We are the navvies who work upon the railway, swinging our hammers in the bright blazing sun, laying down track and building the bridges, mending our backs till the railroad. Swinging our hammers and drawing up bay, driving them in and tying them down, away to the bunkhouse and into the town. A dollar a day and a place for my head, a drink to the living, a toast to the dead. Oh, the song of the future has been sung. Majestic mountains stood alone against the sun. Long before the white man and long before the wheel, when the green dark forest was too silent to be real, when the green dark forest was too silent to be real, and many other dead men. Silent to be real.